度係欣欣為 LibriVox.org 所提供嘅錄音。香港2007年9月，唐詩三百首卷二第50首詩，聽董大彈胡笳聲，兼寄語弄房給時。作者李琦。塞女識造胡笳聲，一彈一拾有八拍，胡人落淚沾邊草，看似斷腸對歸客，古樹蒼蒼烽火寒，大荒沉沉飛雪白。先忽聲煙後覺雨，四郊秋葉驚戚戚。董夫子通神明，深山竊聽來妖精，言辭更促皆應手，將往浮船如有情。空山百鳥散還合，萬里浮雲陰且晴。思孫初眼失群夜，斷絕胡兒戀舞聲。川為靜其波，鳥亦罷其鳴。胡孫部落家鄉遠，羅梭沙塵哀怨聲。幽音變調忽飄灑，長風吹冧雨道瓦。冰泉霎霎飛木沫，野綠悠悠酒堂下。長安成年冬亦緩，鳳凰辭對青鎖門。高才脫略名與利，日夕望君抱琴子。讀誦完畢。 LibriVox 的錄音都是公眾所有的。